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30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28日24时，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其中汽油每吨下调230元，柴油每吨下调220元。按一般家用汽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概可以省9元。一汽大众决定自2017年5月15日起，召回2010年10月9日至2016年8月11日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奥迪 Q5 系列汽车，共计556191辆。2010年6月22日至2016年7月26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奥迪 Q5 SQ5 系列汽车，共计16226辆。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近日宣布，计划出售由于电池起火风险从全球召回的 Note 7手机，届时会换个名字。在去年的电池起火爆炸事故发生后，该公司曾声明，所有召回的 Note 7会一律销毁，不得二次利用。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的2016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首次突破300亿件大关，我国快递业务量稳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超过40%。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 成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刻着轻柔的旋律，将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天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北。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倾听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噔噔噔噔噔，该发生的没发生。噔噔噔噔噔，再完美也不完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慢吞吞，在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噔噔噔噔噔，青春变成鱼尾纹。噔噔噔噔噔，失去灵魂。噔噔慢慢来来，噔噔噔慢吞吞，是粉体变成吞吐。 却仍有梦，鼓舞着脚步。 天空洒下光束，驱走黑色的孤独。爱是无止境，最是奇妙的事，好治愈伤痛，不计较过失。爱让心温柔，能容下人情冷酷，相信奇迹在每个新的明天。 太多理由值得你留下，花开的

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你知道吗，其实生活当中呢，一定要选择适合我们的生活风格和情趣的工作，因为只有追求幸福和自身的完美，选择了符合自己的职业喜好，你才会突然发现即使忙碌的生活也可以很充实，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对生活的经历呢会更加的清晰，虽然可能会有很多失败和哀叹，但是对生活抱有希望，就会奔向美好的明天，不是吗？ 十点半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视频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调呼吸。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黑夜到夜想吗？ 有时候会觉得面对生活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珍惜，当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还在时，我们要珍惜，不要当他们离开时才想起他们的好。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你要珍惜时间，因为它能让我们赢得生前身后名。总之，我们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话才能够让生活过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意义，对不对？ 早忘了那个最想实现的愿望，你许愿表情却很记得，早忘了那个让我心碎的名字，你却提醒我你想傻事。 早忘了我遇见你那

原来东柳村在做好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还自建了一支环卫队，漫步在村道上。这些乡村保洁员统一身着橙黄色保洁服，他们忙碌的身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一把扫帚，一辆小车，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为美丽乡村建设增光添彩，成为乡村的美容师。像这样的保洁员在东柳村共有8名，他们每天担负着收集垃圾和卫生保洁的职责，确保了村庄道路整洁，环境优美。自村内环卫队运营以来，该村的农村环境卫生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渐渐提高。不少村民表示，他们现在比在城里住的还要舒服自在。据了解，今年以来，燕郊镇大力推行户定点、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农村垃圾治理模式，不断加快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高村民环境保护意识，全镇农村垃圾治理体系逐步建设和完善，村容村貌得到进一步美化。每逢七月半、清明等节气，家家户户都有焚烧冥币祭拜先人的风俗习惯。不少市民就地取材，直接就在绿化带内、路边或十字路口焚烧，不仅烟雾缭绕，还经常带来草坪被烧毁、路面被熏黑，甚至有火灾的危险，严重威胁了我市的整体环境和市民的人身安全。为倡导移风易俗、文明清明，引导市民采取文明祭奠方式，近日市综合执法局在我市东西市区城区外环路设置焚烧祭祀用品的公共焚烧桶供市民使用，同时还派出工作人员对全市主要街道、社区等公共场所进行巡查，及时劝阻随地焚烧祭祀用品的不文明行为，确保清明期间安全祭扫、文明祭扫。近年来，市工商局把大力推进商标战略实施作为服务企业创新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产业结构的有力抓手。通过积极推行商标新市战略，大力培育拳头品牌，实施商标带动，积极帮助企业争创驰名著名商标，在全市形成了重商标创品牌的发展氛围。通过宣传商标法律知识，引导企业争创驰名著名商标，使企业走上品牌发展之路。今年我市又有4家企业，璞然生态园有限公司、嘉兴牧业有限公司、河北金昌华安实业有限公司、桂宇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荣获河北省著名商标企业。同时，市工商局还通过政策宣传、上门指导等措施，鼓励市场主体申报注册商标，引导经营规模大、市场份额高、商品信誉好的企业走品牌发展之路，建立商标品牌培育梯队库，继续引导企业争创驰名著名商标，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爱护眼睛有诀窍。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要加强对眼睛的保护外，还应当在饮食中多摄入一些有利于眼睛功能的营养物质，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维生素 A 是维持人体上皮组织正常代谢的主要营养素，能有效维持眼角膜正常，不使眼膜干燥退化，并有增强在暗光中视物能力的作用。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生素 C 是组成眼球晶状体的成分之一，若体内缺乏维生素 C， 易患晶状体浑浊的白内障，故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等，多摄入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是参与包括视神经在内的神经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并有保护眼睑、结膜和角膜的作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禁止在三合市区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公告。为建设文明城市、净化城市大气环境、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市综合执法局、市公安局、市环保局、燕郊高新区管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联合制定了三合市城区禁止露天焚烧祭祀用品实施办法，并决定今年在城区开展禁止生产、销售、焚烧祭祀用品专项行动。现就城区禁止露天焚烧祭祀用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

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着使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找到他，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所以说如果你已婚，那结婚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畅想一下你的婚礼会是怎样的。这时候看到陆文玉说婚礼啊越简单越好，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直接可以去民政局花个几块钱领个证就可以了，对不对？ 你和我相约在不会说话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竟未将会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愚昧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雨坠坠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零点，我知道爱过不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眼泪。

道广深的你是否喜欢这首歌呢？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所以说如果你已经结婚了，所以说结婚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那就说一说你觉得未来的婚礼会是怎样的。这时候看到十一月的奇迹说，我向往的婚礼是在海边，蓝蓝的海水，黄黄的沙滩，还有白白的婚纱，在所有人的祝福之下呢，牵着心爱人的手，告诉他我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哇，我看来你内心当中应该是非常憧憬浪漫的一个人，对不对？无论是海边还是蓝蓝的海水，黄黄的沙滩，白白的婚纱，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有点像电视剧当中那种浪漫的婚礼形式，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033同志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北，我们明天见。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yeah!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能坚强任性，不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体贴